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没错，随着唐三身体承受能力的变化，他的第五魂环早就可以开始进化了。但是由于他的第六魂环就出现了十万年级别，以至于一直压制了这个进化的过程。除非是唐三的第五魂环能够直接进化到与第六魂环等同的级别，否则这个进化就不会完成。虽然唐三吸收第七魂环时，身体似乎已经能够承受十万年魂环的冲击，但实际上那是他突破极限的吸收，并非是身体承受能力真正达到了那样的层次。而当唐三吸收了邪魔虎鲸王的魂环时，他才真正具备了足够的承受力，达到了进化的条件。但沉寂了多年的第五魂环却需要一个强烈的刺激。这一次他先后挑战数位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，强烈的刺激加上情绪的剧烈波动，终于成为了最后进化的导火索，点燃了进化的序章。尤其是他吸收了海星斗罗庞大的能量和生命力时，第五魂环的蓝银皇进化被彻底唤醒，这才出现了体内蓝银皇气息与玄天宫内力相排斥的情况。在镇海神曲的威压帮助下，唐三的第五魂环终于完成了这艰难的进化过程，冲破了极限，也进入到了红色的十万年境界。这是唐三身上出现的第四个十万年魂环，也是所有人眼中最为奇特的一个十万年魂环。魂环自身进化已经超出了所有人的认知范围。就在唐三完成了第五考挑战第六位封号斗罗的同时，他的第四个十万年魂技出现。金色的魔纹从后方烙印上了唐三的身体，海魔女圣柱考核通过。而爬上圣柱台的海魔女此时眼中流露出的已经没有了厌恶，剩下的只是尊敬。她以与海魔女圣柱同样的姿势朝着海神殿的方向拜了下去，闭上双眼，嘴里喃喃地祈祷着什么。蓝金色光芒渐渐收敛，唐三同样用惊奇的目光看着自己身上的第五魂环。伴随着魂环的进化，他的身体属性同样也再次出现了巨大的提升。他散发出的蓝金色光波刺激着岸边的植物迅速生长，而这些植物也同样回以点点滴滴的生命力注入他的体内。先前消耗的精神力与魂力在这一刻完全恢复到最佳状态。唐三向海魔女微微颔首： 麻烦您替我们保护竹青吸收神赐魂环，我们要继续挑战了。 大人，期待你早日完成九考。 听到大人二字，唐三心中涌起一丝奇异的感觉，那是一种仿佛能够掌控一切的感觉。搂起小舞，再次向海魔女示意后飞身回到岸边。朱竹清有海魔女的保护，吸收神赐魂环自然不是什么问题。接下来唐三要前往的就是他这第五考挑战封号斗罗的最后一战——海龙圣柱。他所要面对的对手也是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中唯一一个实力达到95级的封号斗罗，海神七斗罗中的最强者。海神七圣柱是均匀分布在海神岛上的，而海龙圣柱位于海神岛靠近中心的位置，与不远处的海神山遥遥相对。白沉香从天而降，飞到众人头顶上方。 再向前500米就是海龙圣柱了，三哥你们先去，我回去看竹青姐姐，要是她吸收完了神赐魂环，我就带她来找你们。 那就辛苦你了。胖子，你要不要和她一起去啊？ 不要了，她飞得太慢，我走了。 说完身形一晃，已在数百米外，速度之快确实无与伦比。胖子有些无奈地看着白沉香远遁的方向。 唉，苦命啊，这丫头怎么还是对我若即若离的。 哼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慢慢来吧。香香现在对你已经比以前好多了，至少我都不止一次看到她在一旁偷偷看着你，虽然不能说是含情脉脉，但至少也算得上关注了。 总比以前连看都不愿意看你强多了吧？人家给你机会，你就要把握住。 真的吗？他现在经常偷看我？ 当然是真的，尤其是在你获得第七魂环变兽以后，他看你的次数增加了30%。不得不说，你瘦下来虽然算不上有多英俊，但至少也是个正常人了。人家估计是勉为其难的觉得可以接受。 怎么，我以前就不是正常人了吗？胖一点有什么不好的？至少我不像某些人用个魂技还要高喊坚挺坚挺金苍蝇。 那喊你叶脸，死胖子，我惹你了？哼，行，就你正经。回头等着香香回来，我好好和她探讨一下关于邪火上来压不住的事。 二哥，我错了。 去去去去，别用那种恶心的眼神看着我，哥对你没兴趣啊。 奥斯卡踢了马红俊一脚，马红俊正想再说些什么的时候，却收住了声音，脸上的神色也恢复了正常，因为他们此时已经走出了丛林，又看到了那熟悉的海中海景象。和之前见过的六片海中海相比，眼前这片海域明显要大上一些。澄澈的海水清澈见底，能够看到一些体积很小的海洋生物在其中游弋，似乎并没有海魂兽存在。整个海中海呈现为圆形，岸边是各种植物，蓝天绿树碧海交织成一幅动人的景象。海中海中央的圣柱台似乎是与海中海呼应的，同样是圆形，直径大约在30米左右，中央圣柱高度超过了20米，通体呈现为海水一般的蓝色，细密的鳞片雕琢得宛如真身一般。圆形圣柱上盘旋着一条蓝色的巨龙，就在那圣柱台边缘站着一个赤裸着上身的男人，他的身高超过2米，此时是背向着史莱克七怪众人，整个身材就像一个倒三角形，宽阔的肩膀，花岗岩一般的背肌，一头深蓝色的半长发刚刚过肩，自然地卷曲着，在他那坚实的背肌上纹着一条蓝色的巨龙图案，看那形态与海龙圣柱上盘旋的那条巨龙几乎一模一样，从后方根本看不出他的年纪，毫无疑问，他就是这里的守护者，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中最强大的海龙斗罗。此时天空中那释放着金芒的光团虽然依然存在，可支撑着它的却只剩下了眼前的海龙圣柱，光芒从圆形圣柱顶端直冲云霄，金光倒映在海面上，波光粼粼。就在这时，站在圣柱台边缘的海龙斗罗缓缓转过身，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是一张古朴的面容，看上去只有30多岁的样子，厚实的胸肌腹肌宛如铠甲一般闪烁着古铜色的健康光芒，同样为深蓝色的眼眸并没有看向唐三等人，而是看向空中。 你们比我想象中来的还要快，时间才过了1/3而已。 从开始挑战到现在已经过去了9个多时辰，从最初的清晨到现在夜幕降临，只不过有着空中那金色光团的照耀，丝毫也不感觉到黑暗。那由七圣柱凝结而成的光团就像是海神岛上的第二个太阳。唐三没有直接飞身上岛，而是拉着小五在岸边坐了下来，闭合双目，静静地坐在那里调息。他知道这一战对于自己来说将是极其艰难的，虽然消耗的魂力和精力在上一战几乎恢复，但他还是要让自己保持在巅峰状态，再面对这位魂力高达95级的封号斗罗。他还深刻地记得当初剑斗罗对自己说过的话，魂力达到95级后就进入了另一个阶段，95级封号斗罗与94级封号斗罗相比是质的飞跃。海龙斗罗看到唐三盘膝坐下，古朴的面容上没有任何神色变化，也就那么在圣柱台上坐了下来，双目微垂。他这一坐下，戴沐白、奥斯卡等人立刻发现这位海龙斗罗似乎消失了，消失的是他的气息， 仿佛他整个人都已经与周围的一切环境融为一体，再无分彼此。似乎他本身就像是海龙圣柱上盘旋的蓝龙。除了唐三以外，其他人都已经完成了第五考，众人也都坐了下来，静静地等待着这一战的来临。他们当然也看得出这位海龙斗罗的强大，但是他们也更加相信唐三的实力，尤其是唐三的第五魂环刚刚进化到了十万年程度。尽管魂力层次有差距，但四个十万年魂环已经足够弥补这份差距了。胜负之术，唯有真正战过了才能清楚。唐三这一坐就是整整一个时辰的功夫。面对最后一战，他没有任何焦躁的情绪。当他重新睁开双眼时，那双比海龙斗罗似乎还要深邃的蓝眸中已经充满了可怕的冷静。拉起坐在身旁的小舞，唐三将他搂入怀中，在他额头上轻轻一吻，就那么牵着他的手臂腾身飞起。蓝银皇右腿骨飞行技能发动，朝着海龙圣柱台飞去。仿佛是受到了气息牵引一般，当唐三睁开双眼时，海龙斗罗也同样睁开了自己的双眼，飘身站起，凝视着飞翔而至的唐三二人。他既没有轻视唐三的意思，也没有抢攻的想法，任由唐三带着小舞顺利地落在了圣柱台上。 欢迎来到海龙圣柱。 您好，海龙前辈。 我没有资格承受你的礼数。唐三，你知道为什么你的第五考是挑战全部七位封号斗罗吗？ 我不知道，这是海神大人的旨意吧？ 不错，这确实是海神大人的旨意，但同时也是你得到七圣柱守护斗罗认可的过程。之前你们通过考核的经历我已经知道了，你虽然做得很好，但还是错了。 是的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借助伙伴们的力量，或许是各位前辈封号斗罗的称谓令我的信心受到了影响吧。 在前面的六个人中，你只得到了海马、海之幻、海星和海魔女的认可，海毛与海魔鬼那两战你却没有获得他们的认可。这并不是让你参加第五考的本意，不过这并不会影响到你完成第五考。我是你第五考的最后一位考官，如果你已经准备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 前辈，请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